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就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从8月22号开始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仪式，22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那些为军事演习投入的美帝侵略军的陆海空三军作战集团已经部署在南朝鲜及其周边地区，而且南朝鲜傀儡中央及地方行政机关和各军需及民间企业的庞大人员和物质资源已进入了全面战时状态。这次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将进行到9月初，目的在于熟练联合军武力在朝鲜半岛有事时出其不意的比拼先发制人和攻击能力，实现打造战争条件予以遏制，掌握主动权作战，掌控战场作战，攻占平壤和政府统治支援等侵占我国的各阶段侵略计划。敌人大肆宣称这次演习是每年一度的公开训练，是彻底保障其透明性的正常训练等，以图掩盖其侵略性和危险性。但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是狡猾凶恶阴谋的直接表现，为的是依靠军事力量来占领我们的生活家园，抹杀我们的命运社会主义制度，给全国军民强加殖民地奴隶的悲惨命运。敌人要放明白，从现在这时刻起，朝鲜人民军第一次打击联合部队，时刻都坚持决战状态，应能够对那些参加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的一切攻击集团实施先发制人的报复打击。敌人要记住，如果和战争狂人对我国行使主权的神圣领土、领海和领空显现出任何细小的侵略征兆，那么我国将实施毫不留情的我们方式的先发制人和打击，来把挑衅的朝鲜化为灰烬。我国革命武装力量将今后以更高的崛起，旨在永远终止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和战争挑衅活动的杀敌的枪杆子。声明强调，世界将会清楚地看到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冒险的侵略战争演习骚动的代价是何等凄惨昂贵的。